第57天，危机中满怀信赖。大卫金狮交易月关，作于逃入洞中躲避沙乌尔时，调剂莫要毁坏。求你怜悯我，天主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的灵魂一心向你投靠，投靠到你赤翼的荫蔽下，等待一切凶祸过去才罢。我向至高者天主呼救，呼求施惠于我的天主。愿天主自天赐下慈爱，并赐下忠实，拯救我，却对追赶我的人加以凌辱。我躺卧在群尸的中间，个个都想把人子吞咽。他们的牙齿是长矛锐剑，他们的舌头是锋刀利剑。天主，愿你的尊高彰显于天，愿你的光荣普临尘寰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了罗网，要我的性命，在我前面挖掘了陷阱，自己反跌入其中。天主，我的心已准备妥当，我的心已准备妥当，我愿意去歌坛咏唱。我的灵魂，你要醒起来，琴弦和竖琴要奏起来，我还要把曙光唤起来。上主，我要在万民中赞美你。上主，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大爱高越诸天，你的忠信直达霄汉。天主，愿你在天上备受举扬，愿你在地上彰显荣光。